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 同一类人，我们是同一类人。那今天呢是一个算特殊的日子，对吗？如果大家没有这个日子的话，它很可能是2018年的8月下旬的一天。今天是8月17号，22点02分08秒。那如果你有身边那个疼爱你的人，你疼爱的人，今天就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女生可以收到礼物，男生也同样可以收到礼物。在你们默默含情的对望的时候，今天将会是你们这年当中还几个比较重要的日子之一。你应该知道今天是七夕，对不对？周准呢在10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祝所有正在听我节目看我直播的朋友们七夕节快乐，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个城市慢慢会安静下来，但是今天呢，很多的饭馆啊、影院啊、剧场啊，甚至是一些都会人满为患，路上也会很拥堵。如果你现在还在堵在路上的话，如果你身边有一个让你疼爱的他的话，你可以不妨让他听听这个节目。我也希望你们两个人能一起走得更远更远。美丽的日子在问我，美丽日子是我们10点大陆机里的听友，说准哥直播完准哥怎么过？像往常一样回家。我生活很简单的，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在我今天放这些深情的歌曲之前，要告诉各位，你看我现在是比之前要瘦一点了，更帅一点，对，这是自然的，对，一直就很帅，对。然后呢，我经常会有节制的饮食，但是今天因为要跟家人一起过这个日子 ，so 我就早上吃了一个小的豆沙包，这么大吧，大概就这么大这么大。然后中午没吃饭，晚上去吃火锅了，还吃的是四川辣火锅。你想想，这个胃没有任何的一个铺垫，然后凉的饮料，然后辣的非常香的肚啊、肉啊、小啊，好多好多，现在胃里很痛翻滚。希望你不要暴饮暴食，合理的节制饮食，锻炼身体。你的航海说七夕快乐周准，哇，好正式。七夕快乐，你的航海，耶、可以下载花椒，然后关注10点大陆机就好了。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今天进场的朋友真的是跟真朋友了。也许你是单身，也许你是你跟另外一半在看我的直播，看到一个这么帅气的男生啊、哦！不是男生，已经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情了。在说什么？托 痛过之后寻不着的你，春天的雨季，明天我们分手，沙的记忆，奶茶布丁，欢乐在眼前，潮汐军团老朋友了，谢谢你分享我的直播间，下一个一个冬季开心最好，美丽的日子静看一季花开，谢谢所有的朋友正在听看十点大陆记，谢谢大家，还有我的好朋友啊，我的瑞瑞蕾蕾还有波波，他们正在听我的节目，特别开心啊！我们都说，在一个有爱有情的世界里，你会过得特别的滋润，因为有人关心你。你有点飘然的时候，会说：“哎，你稳定，你稳定。”在你有点低落的时候，他说：“你加油，找到方式和方法，你是最棒的。”是这些话我都听过，都从另外一半的嘴里听过。我也知道大家在与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的方式方法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不单单是过这个节日，而且呢要对所有的朋友说，好好去学会疼爱一个人是有方式和方法的，当然呢不要忘记纪念日啊，你们的结婚纪念日，认识的那天制造一些惊喜和浪漫，比如说相好的第一年啊，相好这个词还是不太准确的，就是彼此爱慕的第一年，你看彼此爱慕的第一年你会送一些礼物，第二年第三年你也送，到了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都是亲人了，左手牵右手了，凑合过呗，还能离着怎么的，千万不要这种想法，还是要保持新鲜的爱情。谢谢你，谢谢大家来收听收看十点大陆，今天的这个比较热烈和弹幕很多，谢谢朝夕军团说快乐七夕朋友们，不错，大家都要快乐。第一首歌来自于中国内地非常红的组合，我觉得这个组合还是各有特点，既有高音的部分，又有负责抒情的人音色，又有吉他又有钢琴，胡海泉陈羽凡真的是非常配搭的组合，而且这首歌创作于1999年，这张专辑叫做最美，同名主打歌最美，当年的内地销售量，哎我的天哪， unbelievable， 100万张，现在哪张唱片还能卖出100万张，不可能的。你心中有那个最美的人吗？哇，这首歌真的是充满了年轻的气息，那时候胡海泉呢和陈羽凡年轻，陈羽凡长长的头发，最美，希望你找的那个最美的人，或者说你在他身旁你是最美的，你找到最美的归宿，最美的开始，最棒的幸福。 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现在听上去也是充满了年轻的味道，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而且充满了清新自然以及单纯的音色在里边啊！时间过去了多少年，1999年，2009年，10年，2019年，哇，快20年的歌曲，现在来听依然充满了清新青涩的味道。胡海泉陈羽凡，中国内地最优秀的组合之一，羽泉组合，很多优秀的歌曲他们创作的时候呢，都有非常多的特点啊，他们的和声非常的美妙啊。 记得那次约会，那夜我想你想得无法入睡，送你的 十二朵玫瑰，是否还留有爱的香味？ 1999年的羽泉，这首歌叫做最美。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一首怀旧的好歌曲，来自于羽泉的最美。最美的容颜啊，是有很多时候可以展现出来的，比如说你很简单单纯的时候，你的笑容，你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的美丽。越是珍贵简单朴素的东西，越在铅华岁月慢慢沉淀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它的珍贵是一种高级的美丽。最美的容颜也会出现在两个人互相表达爱意的时候情投意合，你忠于他，他忠于雷都非常的好。那个最美是无法掩饰的，恋爱中的女人是最美的，这句话还真的是有道理的。而且在恋爱当中的男生也是很对自己有要求的，每天呢会把自己整得很板正，很漂亮，很帅气，然后好让另一半感觉到自己对他还很用心很在乎。一首99年的歌曲，内地销量超过100万，当年横扫各大排行榜的歌曲，让我们的时间地点人物线一下回到了1999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广播兴盛，那个时候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你最红》，很多很多大家熟悉的场景都会出现在我们的印象和脑海当中。时光一去来到了2018年的8月17号，今天是七夕节，祝你节日快乐。淡淡的忧伤刚刚进我们的直播间，夜大雨夜90后孔雀开屏，你们都有最美的时刻，对不对？不管什么时候拥有，拥有过就是好的。今天呢，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来伴大家度过这个浪漫的七夕夜想必现在22点14分的时候，路上已经不是特别拥堵了。大家现在有这个微信朋友圈，是好事也是坏事。 如果没有这个微信朋友圈，还真的有些忙碌的人忘记这一天。但是有了微信朋友圈之后呢，大家都不会忘记，因为每个人都在刷朋友圈。现在是22:15，随便刷一条，咦，刚刚看到这位朋友叫做不说他的名字女生，她什么字都没说，就用虾米音乐分享了一首歌，艾怡良的《我不知道爱是什么》。他应该不是开心的那种吧，这首歌我也在节目当中放过哦。希望他开了开心。你看这边还有收到心爱的礼物特别的开心，这是一杯加了满满冰块的威士忌，深深的饮下，拿起英国史开始穿越哦。他收到了一本书，哎，不错。还有虽然一天的心情直到现在都不怎么好啊，正是他们刚刚在发的，但是值得开心的是，这不开心的一天就要过去了。祝自己七夕快乐，加油！在工作当中工作的人，绽放的人是最美的。还有这位朋友说，啥也不说了，小心心送给你，因为他送给他另外一半比心心，两人长得好像啊。你发现没有，两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变得很像。祝福你们。还有七夕来一波福利，还有买东西的打折折限扣。你看，就是城市当中会有一天啊，大家都会集体的庆祝，集体的欢腾，让我们平常乏味简单的生活变得不太一样，至少多彩多姿，至少有了谈资，对不对？第二首歌你猜是什么风格啊？听听看，哦，这首歌也很好听。瑞瑞说啥节都过呀，家有矿啊。哦，有请李荣浩。 刚有一阵微风吹过来，觉得好凉快，手指刚好被吹了一下，傻傻的对白，我躺在树下给你解答，天上的星星那颗最亮最亮，每个晴天的下午我们都去哪儿看书，邻居家后院的刚摘的苹果吃了一口，青涩的好像手牵着手站着，我看着你的时候能感受你的温柔，你头发挽着耳朵，都在回忆很久，一整个夏天的周末，你坐我骑的车，说好还没去过的地方还好多，我看着你的时候你笑着笑着睡， 很轻松又很有爱的歌曲，总会让我们打破心中的界限。最美也是一样，这首歌也是一样，来自李荣浩演唱的《我看着你的时候》。我看着你的时候，你在想些什么 ？There。 邻居家后院的河边等日落和日出，刚摘的苹果吃了一口，青涩的好像。手牵着手站着，我看到你的时候能感受你的温柔，你头发挽着耳朵，你头发回忆 先生的这首当我看着你的时候，我看着你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不要再掩饰心中的秘密，你有什么话就对我讲好不好。哎，对不起，你好像认错人了。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网络上多了鸡汤这样一类的词汇、语言、文章。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方式说话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演讲的比赛也好，第一次见面的这样一个会谈的时候也好，很多朋友说叔本华曾经说过啊，谁谁谁曾经说过，张小各种会这种引用。我很少引用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我也看过这些书，我觉得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更高级一点。当然你看书是有必要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意。哎，颜如意是什么呀？颜如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的，我们不能改变生命的长度，因为老天爷就安排好了我们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带着微笑离开这个人世间。但是我们的宽度是可以改变的，怎么改变宽度呢？多读书，多走路，多去远方看一看，多认识一些做旅游的朋友，做旅行的朋友，他们才真的是眼界非常独到的一帮朋友。鸡汤，说到鸡汤，你看随便来一句，下雪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走，是不是就可以到白头？这是一个很可以逗女孩开心的一个小女生吧，应该算是啊。比如说周四你去看海，周五我漂洋过海来看你。你看，就有时候人需要这些东西。再来一个味道深一点的， 从甲板上遇见大海，瞬间就认出他巨大的徘徊。你看，都是一些鸡汤的部分，但是就会觉得，就是你会觉得人在一个人抒情的时候显得稍微孤单寂寥了一些。如果有一个人欣赏你，配合你，倾听你，哪怕他是在爱里敷衍你，你都会觉得自己有意义，很价值，对不对？杨宗纬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歌手，我不吝啬对他的夸赞，他非常会唱情歌。他的私人生活我们不去干预，不去参与，不去讨论，但是杨宗纬在唱歌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套。也许是他的感情生活不是那么如意，在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沮丧，而且就是因为那种音色当中带有一种哭泣悲切的感受，才让他把每一首歌诠释都还相当的动听。有一张专辑几乎李宗先生为他亲手操刀制作的，那张专辑当中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今天晚上这首歌我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放给你哦。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前戏。大家听到前戏我很敏感，前戏，我的天哪，前戏是什么意思？它代表太多太多的意思，代表准备，代表走不走心，代表你的情绪，你的角色到不到位。有请杨宗纬，我非常喜欢的歌曲，大家要重点听一听他的词，也有很多李宗盛的影子。谢谢大洋洋 Melody 喜欢杨宗纬 前戏，好听的歌。 非等到爱全然解体，你无从整理，能等到爱再无呼吸，人反而清晰。你那么担心，那么心虚恐惧，他那么确定，那么冷静得体，他望着你说，为何从此彼此不属于。想着那些旧情，那些狂喜，让人几乎在爱里兴起。在这个歌的几分钟里，让我们一起分析。我无意将他的绝情合理，我无力让你从愤怒中逃离，我只是曾经也在爱里颓然到底。想你，我想我懂你，一生若不狠狠熬过几次爱恨交煎，年华老去拿什么回忆，我们都更爱自己，都曾经有意无意以爱为名失了小心机。我们匆匆忙学会撩拨试探的话语，贪心向往着彼此的身体，经常迟早痊愈，然后要各自寻觅。让人豁达的其实是分手时他的前戏。 分手时他的前戏，多么残忍又有画面感的一句话。你会听得出这首歌里有很多李宗盛说唱式的痕迹，但是杨宗纬用他的方式演唱出了前戏，在他的年龄当中年轮里理解的样子。人生就有很多很多的前戏，戏做不足很难演好。 他的绝情合理，我无力让你从愤怒中逃离，我只是曾经也在爱里颓然到底，如今几乎懒得提。一生若不狠狠熬过几次爱恨交煎，年华老去拿什么回忆，我们都更爱自己，都曾经有意无意以爱为名失了小心机。我们匆匆忙忙学会撩拨试探的话语，谈 你让人豁达的其实是分手时他的前夕。 牵扯到这个字戏都很难演，不管是前戏还是内心戏。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轩宾，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时间都去，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淡淡，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十点答录机 To be a better man， 生而不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十点答录机。在这样一个不一样的夜晚，2018年8月17号，很多人觉得今天晚上没有跟任何晚上有什么区别，但是今天就是七夕节，你绕也绕得过去，你绕你也绕不过去，看你心态怎样的哈。有些人还是像平常一样的吃饭、工作、打卡、休息、看话剧、听音乐、睡觉，第二天自然醒，很开心啊。而有的朋友就琢磨了，哇，就今天借这个机会向那个人表白一下，管他成功不成功的，试一下，最后失败了。但是我跟你讲，你只要有这份心思，告诉他你在乎他，你喜欢他，就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美好的事情。失败不失败再说，也许你在表白的时候，那个人哇正好等了很久，两个人咣一撞，我的天哪，整个朝阳区都火光四射，被你们的这样情感，整个世贸天都是你们的身影的。刚刚在说恋爱是需要呵护的啊，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需要两个人彼此去维系。维系这个词显得有点悲苦，就彼此经营，彼此有一些新鲜的血液输入进去哈。比如说纪念日啊，他喜欢的颜色啊，他喜欢的服装啊，或者他喜欢的一些书籍、文学的部分，都找时机去跟他一起去观赏。一定不能让说，哎，这个今天有一个话剧是谁谁谁的，你去看一下子吧，我太忙。他肯定不开心，他虽然觉得你还想着他，但是 你不能跟他一起去前往，不能一起分享，就是孤独，对吧？抽出时间与心爱的另外一半呢去做一些事情，做你们爱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 Do you understand？ 你应该明白的哦。谢谢强西分享的主播老开心了，老高兴了，屁颠屁颠的上下跳啊，啪啪的。醉解愁，欢迎你来到直播间。花花、小吴、蛤蟆、大虾、自然、朱莉亚来啦，里边请。还有假正经也来了，谢谢，这名起的真棒，假正经啊、我是魂不吝，你是假正经，特好。波波也来了，哎呦，张波是一级用户哎。哦，一定是为了收看十点答录机才注册了花椒用户，你这一步做得对，做得稳，稳准狠。谢谢逛一逛看一看来到直播间啊，可以点赞啊，可以比小心心，点各种的糖果小熊熊，也可以撒把花椒豆，刷撒到我们的十点答录机的油锅里，让我们做一做好菜啊。说了这么多，刚刚那首歌来自于杨宗纬，名字叫做前戏。接下来这首歌还是非常长的一首歌曲，6分多钟， 而且我觉得作为这位歌手，他演唱这种歌曲呢是非常的娴熟，也非常没有问题。但这首歌确实是非常痛心的一首歌曲，在今天晚上呢也是很少有这种悲凉的歌曲了，因为今天晚上是一个快乐的日子，表达幸福的日子啊。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曾经我在公交车上堵车呀，戴着耳机听了好久好久。那时候我也经历一段不太舒服、不太走运、不太争气的恋情啊。爱到底是什么？它是很幸福，开心的时候你忘乎所以然，在幸福离你远去的时候，你崩溃的像一棵野草，一片荒芜。爱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昨天你对我说你要离开，这种生活让你觉得悲哀。你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笑笑对你说了声拜拜。因为是我再次抱你入怀，你的身体依然那么温暖，我知道谁都可以把我伤，因为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是对我说抱歉，因为没有爱就没有伤害。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没有爱就没有。 就没有伤害，失礼儿。但是好多朋友理解不了，遍体鳞伤之后发现爱越来越难找，无爱了，无爱的人生，慢慢学会了麻木释然。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坐在公交车上，那是一个北京算是冬天的季节，冬天啊，十二月份，我眼前的颜色基本都是灰色、蓝色、黑色。我一个灰头土脸的人，在灰色蓝色这样一个包围当中显得特别的孤独。我听了两个小时反复 replay 这首歌曲，就让这首歌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心情很低落。但当我下车那一瞬间，我发现车上还有人睡着觉，应该放松，不要让自己太紧绷了神经。昨天我还说呢，说有些时候爱情算什么呢？当你的事业没有了，你的投资忽然资金链断掉了，你一切都付诸东流了的时候，爱情算什么呢？爱情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扇轻轻掩上的门，你才知道最狠的分别从来都不是惊心动魄的，悄无声息的离开，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子。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2018年的8月17号这天马上就要结束了，传情达意仍在继续。不单单十点大陆机正在传情达意，现在很多的朋友正在接受着各种爱的链接，各种频率。如果你们频率一致，火花四射；如果你们频率在两条平行线上，各自安好，不要影响。说到音乐的部分啊，音乐人呢是需要创作和灵感的。如果我在很实际的讲，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变得很富足了，他也许或许就写不出让我们觉得特别惊艳的作品，特别是需要他在那段不被看好、创作精力旺盛且技术和理论达到一定基础的时候，是最最棒的艺术创作灵感的源泉来源地。特别是制作人和歌手，如果他又是一个唱作人的话，他有一大把的故事、感情经历，更有助于他写出好的歌曲。接下来这一位厉害，我觉得在他这个年龄段，在全亚洲他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打造了很多很多优秀的歌手，像张信哲、赵传、周华健、辛晓琪一众大牌歌手，当然他自己也写了众多荡气回肠的侠义的歌曲，还有男女之间的情爱的故事。他经历了几次婚姻，他制造吉他，他是个送瓦斯的孩子，然后他在当制作人的时候可以根据歌手的整体的一个角色去定夺专辑的定位，他是非常深情有很有力道的小李，大家都叫他小李啊，李宗盛先生。这首歌曲呢是李宗盛先生在卢冠廷演唱会上的现场 live 版本演唱，我觉得最好听的一版，最爱的版本，最爱张艾嘉唱过。在这样一个深夜，我觉得七夕嘛，有很多年龄段的爱情，有20岁、30岁、40到50岁、50到60岁也是有爱情的，对吗？在一个50和60岁之间唱出音乐、唱出之前情爱味道的老歌手、老爷们儿、老男人，应该就是这个味道。在22点45分40秒钟，有请小李登场。最爱。 睛，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我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忧，你的愁。 非常非常好听的音乐，在这个夜晚听上去会显得特别的让人印象深刻， 最爱这首歌呢，里边的歌词有几句写的让很多的年轻人也会鼻酸，让过来人也会觉得事实就是事实。我真的忘了告诉你，最爱是你。你曾经忘了告诉那个人吗？也许你一直都不敢启齿。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我们说有一个可以想的人就是幸福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呢？音乐到底是什么呢？幸福跟音乐怎么连接在一起的？就是听音乐的人会体会到幸福的滋味。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呢是生活当中的一股清泉，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这是冼星海先生的文笔啊。那什么叫幸福呢？幸福啊，就是像那些星星一样，他们不能遍布整个夜空，他们之间是有空隙的。如果两个星结在一起，你会看到它只是一颗星星，是，但是就会少了两个星星的光泽，两个星星的头脑。希望各位在惺惺相惜的时候打引号，有方式和方法。不管你是哪个段位的朋友，在生活里，在情爱的生活里，在职场当中是哪个段位的朋友，都希望你不要忘记四个字：真诚以待。如果你真诚对待对方，一定会有收获，即使那个收获是你们彼此分开，那也是一种澄澈的交代。其实我特别在想放李宗盛那首《最爱》之后马上接下来放的这首歌，但是我觉得先拿一首忘忧草让我们忘记烦恼，变成更好的人之后才能看到最好的事。也许李宗盛那个时候写歌的时候没有想到会遇到林忆莲呢。还是那句话，今天七夕节，祝大家七夕节快乐，希望大家能碰到最好的人，遇见最好的事，看最好的风景，品最好的美食。周准祝你节日快乐。 Love is love， 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好想和你说，周一再见，晚安。 我在想你，这一年里有苦有甜蜜，那无心的言语挂虑猜疑，只是小插曲。